天空关闭，狗屎滚。 警员都是穿上避弹衣，又揸埋长短枪嚟到搜查。啲匪徒咧首先在上海街上咗一架102号双层巴士，当时巴士上面有大约30个乘客。匪徒挟持住司机，叫佢驶向深水埗方向。途中咧遇到警员追截，警匪曾经搏火。我哋见到车身上面有多个子弹窿嘅。匪徒系隔住玻璃向警员开枪，而巴士上面大部分嘅玻璃都系碎咗。佢哋又打烂玻璃，喺车上面掉咗一个手榴弹出嚟。手榴弹发生爆炸，系炸伤咗一个人。其后架巴士系同呢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嘅司机落车想理论，被匪徒开枪打中。后嚟匪徒咧系骑劫住架巴士，去到深水埗警署附近落咗车。呢个系曾经被匪徒挟持嘅巴士司机，佢话当时好惊， 好混乱啊，嘈冤巴闭有啲人。 咁你自己惊唔惊啲匪徒开枪啊？ 我惊啊！ 佢开枪嘅时候你点样啊？ 我都一嚿雲咁啊！我最會揸車啦。 有冇用槍指過你啊？ 有啊有啊。 咁佢點啊？ 咁你反應點啊？ 我反應好驚啦！佢叫我點，我咪點啦。 案發之後，警方懷疑部分持槍嘅劫匪走咗上停咗喺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嘅三架巴士嗰度。由於劫匪手上仲有手榴彈，警方只係荷槍實彈喺巴士附近戒備，唔敢行近。而在場警員亦趕走圍觀的人群，氣氛好緊張。巴士上面的乘客被困在車裏面達到2小時，由於天氣焗熱，不少乘客不停用線去撥涼。到了12點，只有警員上車，包括了飛虎隊在車上面戒備，命令女乘客首先逐個舉起雙手落車。男乘客仲要搜身同埋核对身份证，我哋睇到警员不时用枪指住落车嘅人，防备有劫匪假扮乘客突然间发难。落咗车嘅乘客都话，当时喺车上面好惊，唔知道发生啲咩事。 好惊咯，个仆低咯，唔知道发生咩事咯，听到可能有人开枪咯。 有啲就话依家嘅治安好差， 冇乜安全感啦，喺街就冇计噶啦，系咪？通街都系差咁， 要睇翻街咯。系啦，即系而家睇翻啊，唔知呢啲朋友啊，即系事隔咁多年之后啦， 自己望翻自己啊， 系啦， 点解我以前系咁嘅样嘅咧咁啊？ 系咯，我哋自己睇翻自己相都好惊其实。 咦，简师傅，咁你嗰阵时 点解 会唔会又系咁 嘅 造型噶？会戴翻嗰种咁嘅眼镜啊，嗰啲 系咯， 变到弹起晒个头嗰啲， 我要睇相。 系咯， 嗰阵时杂差嚟噶啦，已经。 唔系阿简 Sir， 仲系可以咁样剪， 仲系反黑组，咁我哋啲头发留到留到呢度噶啦， 留到颈噶啦。 系啦，我哋要混入去， 正喎， 混入去，等人哋唔知道我哋系 喇叭， 知道我哋系警察噶嘛。 总之一个字都系型啦。 我曾经见过一个反黑组嘅探员咧，佢系着到成个送外卖啲阿叔咁。 啊，佢讲过啦啊。 系啊，好笑噶。咁嗰阵中学咧，我哋有反黑喺门口，长期保住。咁咧有个探员啦，佢系着到成个小贩咁样，踢住对拖鞋行过。 其实呢我想即是有少少误会咯，或者是我想是即是可能他真的做紧嘢。 他做紧嘢㗎，因为他后装啦，他问紧我嘢㗎、哦、因为他特登逼我埋一边问㗎、 哦、因为嗰时啲杂差同埋反黑基本上都唔使出去做呢啲嘢，你想破案咧係容易到不得了嘅。 佢係佢係有嘢做緊嘅，当时都话， 因为我哋嗰個叫街坊網絡啊，同埋嗰個同呢啲古惑仔網絡咧，係做得好好 嘅。係你上次講過啦，嗰個生態其實好平衡噶嘛，嗰陣時啊， 即係 地下有地下嘅組織嚇 ，Benson 都係佢哋嘅網絡之一咯。 唔係因為當時佢係我哋學校出咗少少問題， 哦， 係啊，所以其實啲警員係係啦，我哋知發生咩事，係 啦，我哋又做校隊啦嗰陣時， 所以就問我 校隊又係反， 所以特登就問我，因為佢阿 Sir， 我好似古惑仔咁樣。不唔係，就係揾啲唔似嘅嚟問咯。我哋 他們才會易看到一些東西。 嗯，好啦，咁我哋拉翻嚟單案啦。 系啦，咁 咧就頭先咧， 謝請。 系啦，頭先咧就我梗係 overrun 兩間，係咪先？ 你話事啦。 咁咧頭先講到咧就匪徒咧就逃亡啦，五個一齊走啦。咁一走嘅時候咧就挟持咗 一個人質， 一個人質係嘛？ 咁佢哋咧就俾呢個頭先嗰位好神勇嘅 顧警員 顧志大警員咧咁啊逼到翻入去啦。咁阿顧志啊呢個阿顧警員咧都好醒啊，嗌咗聲。后巷爆抄，咁点知咧嗰班贼说时迟那时快咧，嗰班贼咧其实已经喺后巷咧就鼠咗出嚟，系啦。咁佢哋咧虽然有五个贼啦，咁佢哋咧就立咗一个人质，就箍住条颈，咁就攞佢哋做挡箭牌啊。跟住咧一路向啲警察去咁开枪，咁开枪，咁混乱之中跌咗两个手榴弹落地，不过好彩冇爆， 好彩冇爆到。 系啊系啊，咁跟住佢哋就 咁咩情况下会爆，同咩情况唔会爆嘅？ 撞针咧，支撞针甩咗， 撞针即系咁啱唔会爆嘅就咁啱嘅咋？ 因为跌咗落地， 蚊啊嘛， 系啦系啦，因为跌咗落地， 佢有条锁匙噶嘛， 冇错 系啦，系咁即系佢当时佢跌咗，所以佢冇蚊到，咁就跌咗地下。 系 啦，咁啊，但系当时跟住佢就上咗一个巴士，系咪？ 系啊，因为 挟持咗个巴士。 系啦，佢除咗打劫麻雀馆好有创意之外咧，佢哋揾呢个车逃亡都有创意， 逃走嘅工具都好奇怪。 揾双层巴士， 双层仲要系当时嘅热狗巴咯，我哋 系咪啊？阿简师傅，你记唔记得香港有冇一单系挟持小巴嘅？系啦，因为有人同我讲话有一单咁嘅，但我到而家未揾到挟持小巴系咪一单咁嘅嘢嘅？ 真系冇乜印 象。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有一次咧，我喺铜锣湾咧就上咗个 van 仔啦，咁突然间咧坐在我隔篱嗰个人咧，佢突然间起身，即系个车开紧噶，佢突然间起身，跟住嗰下我知你知唔知我发我以为咩事啊？我就以为咧个车俾人挟持咗啊！佢突然间起身啊，佢同埋前面有两个人一齐起身，三个人，跟住一齐拧正面，跟住话咩咧？ 我系 fans， 我差人，我系你系 fans， 我系安全带， 查 你有冇带安全带？ 我即刻咧 check 扣，因为我真系冇扣到啊！ 系咩？ 仲要坐你隔篱， 真系好笑啊！嗰单嘢，我一上车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咧有个呢个男人点解咁神情神色异样咧？因为佢好似左望右望，我以为我靓啦咁样，坐我隔篱，我坐佢隔篱啦。 暗实啲衫先，仲望你啊！ 跟住咧，我就唔醒水啦。佢咧就特登扣安全带，因为其实喺小巴都未必个个都会扣安全带。 我习惯咗，自从有安全带一定带。 系啦，即系 因为 不过安全带会爆咗。 安全带系唔会爆嘅，安全带只会鉴山扯断。 扯断佢，你唔好咁对佢啦。好啦， 不 如我讲埋先。咁咧，跟住咧，佢咧就喺度扣安全带。咁咧，我就都唔醒水喎。都唔扣，跟住咧架车开咗唔够一分钟，佢就拧转，佢就两个同埋前面嗰两个人就拧转面就话差人啦，跟住你咁样就全部 咧，有冇知道你咧？ 梗系有咧，就冇带嘛， 恭喜你， 即扣咯，都唔得， 都唔得， 咁啊， 俾人哋改个自身嘅， 咁啊，抄张呢个人牌啦， 跟住有一个阿叔咧就话。唔系啊，上头先坏咗， 系咩？ 头先坏咗 ，sorry 啊，三八二咯，咁 三八二咁就 系啦。anyway， 咁嗰时我就即系都好 sense 到系咪即系有呢一啲咁嘅事发生咗，咁不幸嘅事发生我身上咯。咁好彩就唔系嘅，原来系差人嚟嘅。咁啊，当时咧话挟持住嗰个巴士就惊啦，真系好多乘客今日上面 生死时速啊，真系 系咯，吓死啊！哥，头先你见到嗰个司机 好吓人，好惊嘅，正常 一定啦，系咯。佢仲要劲到咧，佢咁嗰啲警车咧会喺后面追住佢噶嘛，佢嫌啊嗰啲车嗰啲玻璃啊挡住佢啊，佢打爆埋嗰啲玻璃，再同啲警察搏火。 正常啊，如果唔系点开枪咧？ 唔系咁嗰个先够爆炸性啊嘛，咁佢仲要劲到咧， 下一步先犀利。 系啦，跟住仲要佢嫌唔够劲啊。沿途闹事，佢够胆掟个手榴弹棒嘅啫，咁样就 嗱，简单我哋叫俗称叫掉菠萝啦， 系 啦。因为那嚿其实都几似一嚿菠萝嘅， 细菠萝系啊，咁佢爆佢抌出去，抌出去马路都有炸到啲途人嘅，即系啲碎片咧都有弹。 正常啦，佢系一个扩散性嘅伤害。 佢系完全罔顾人命，系癫嘅呢班人，简直系。 系。 佢哋系一班受过训嘅军人啦，我估计系。 系。亡命之徒啦，呢啲 佢哋其实难听个。 系。 难听呢个，其实佢哋杀人系。不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咯， 不不当是一件事咯， 系咯，同你又不是很熟，是不是 嗯， 但是咧就好啦，我哋讲少少回应，因为见到很多人都在度有很多嘅即系回应，我觉得要讲下，尤其阿煲汪啊，阿鬼古王咧，因为佢当年系即系佢嗰阵时冇做差人噶啦，但系佢就讲翻佢啲同事啊，佢同期啊，有第一批，佢话佢嘅同期咧系第一批到场增援嘅警察。 佢哋咧就成日都講翻呢單案嘅，佢就話咧當時咧有一個外籍嘅幫板咧，一聽到槍聲咧就哇，我可唔可以讀出嚟咧？佢話一聽到槍聲就眯埋喺車底下喊 喊 嚇， 跟住就話啲匪徒咧走咗咧，佢都唔敢行翻出嚟。 咁呢位阿 Sir 應該都好撩，好好撩手嗰啲。 喺 呢度嘅車底度， 呢啲就係人性咯，係咯，即係始終你始終都係自己嘅生命嘅安全。 因為當時，因為當時其實啱啱經歷過葉繼寬嗰幾單案之後，其實好多警察都有諗住唔撈嘅，係咪？ 其實都啱嘅，佢係一個管理人，你唔死得噶嘛，佢眯埋咗，跟住再做管理係啱嘅。 不過喊一下就 over 咗咯， 係啦，一下好似 over 咗少少。 咁啊，咁啊，咁啊， 咁啊，真驚嘅，我諗佢真係可能鬧埋尿添啊！咁就但係上次阿鬼故王都有講，佢個同袍咧都係講到明有上面唔知發生樓上發生嗰啲乜嘢嘛，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唔想上啦，咁即係講埋出嚟嘅，咁佢換第二個人上，因為如果佢覺當時佢咁冇信心咧，唔可以夾硬叫佢上嚟， 係 咪啊？會累咗大家噶， 唔係因為有啲隊員跟住咗喺個人後面啊，如果佢最前嗰一協嘅，咁啊後面成班死曬噶咯咁樣， 係咁啊， 或者係到時佢係。一开波，跟住四个向前，一个褪后，咁就大镬啦。 咁啊，呢啲都系事少嘅，呢啲因为呢、這个，因为佢系陀螺之枪， 系 咁、如果你俾你压到最后，你又死；压到最前，你又死。 嗯， 咁如果俾咗支枪，你前边我哋会响咗嘅，咁你后边咧拿住支枪，我又惊你射到自己啲同袍，咁你不如唔好上啦。系，即系有好多顾虑，其实就系、是。最怕就是傷害到自己的同袍咯， 係啊，冇錯啊。咁神探 Donna 咧就話咧，佢話用巴士咧可以用更加多人去保護啊，去掩護啊。 嗯， 係啦，都可以。 不過多數聽到係用的士噶嘛，至啲私家車 或者私家車啦。啊，其實你講起私家車咧，佢就喺中途咧，其實嘅巴士咧就俾一架私家車阻住。 係。 咁嗰位司機就慘啦。 撞咗埋佢啊！ 佢撞咗埋佢，咁落车谂住同佢理论，做乜咁样揸车啦？ 系佢唔知咩事啊！当时 唔知发生咩事，连警察都未知发生咩事，何况普通市民？ 嗯， 佢系即刻俾人开枪射击， 嗯， 好似射咗两枪 嘅，佢就冇死到嘅， 佢打到佢一枪，咁佢就条颈入， 由颈入 系啦，块面出翻嚟， 块面好似跟住牙都甩埋嘅， 牙甩咗四只，条脷将条脷断埋， 系啊，虽然侥幸执翻条命咯，但 当时呢位伤者都是由帮无味神探做手术的位医生， 系咯， 帮佢做埋。 我哋谂下两个礼拜里面有两个人啊，即系一个警察，一个市民，受到同样的即系情况，即系嘅劫难啊，真系令人真系好惊。所以头先个市民都话啦，哇，真系好冇安全感啊。咁啊，而家呢一个时代系咪即系啱啱依家发生呢单咁嘅嘢啦？会唔会都有啲人即系话而家好似我都好冇安全感，会唔会下次轮到我嘅咧？即系咁，当然啦，你屋企冇咁多2000多万嘅身家， 系啦，得280万。 佢净系守佢间屋都200万。 系。 唔好計佢後面綁架嗰樣嘢。 係，但係有時唔好坐起嚟就唔計你有幾多錢㗎啦，係咪先？咁但係阿 Benson 琴日都俾人咁樣係截住係嘛？ 我琴日比較黑仔，我遇到4至5個烏博，我入咗去4次。 係，講少少經歷聽下阿 Sir 點樣同你講啦。 唔係，其實佢哋都好正式嘅，佢哋話佢哋都係工作啫。係。咁都係叫我拍埋一邊，都係叫我身份證啦、車牌一定有。咁佢系比较特别少少，佢就叫我打开埋个车尾箱。 哦，一定嘅。 因为如果普通 mobile 咧，佢会净系望一望嘅啫。 系啊。 系啊，或者叫或者佢觉得有问题，会问一问我咩事。咁佢琴日特别叫我开埋车尾箱，要我落车亲自开。 系。 系啦，同埋佢都有问我你做边一行噶？咁我都同佢讲，我 系 做美管理嘅。佢仲问我点解咁夜嘅？ 唔系做主持咩你？ 正职嚟噶嘛？嗰份系呢份系兼啊嘛。 O K， 仲问你点解咁夜？ 系啊， 阿 Sir 你都知咧，我真系好眼瞓，你快啲放我走。 因为我琴晚做紧 live patrol。 O K， 系啦。我巡到第三次嗰阵咧，即系俾阿 Sir 问到第三次，阿 Sir 我答第四次啦。 就系我， 我好无奈其实啊。 但你嗰下你知道系发生咗一件咁嘅事。 我估计已经发生事，因为其实我由6点钟，我喺九龙见到有啲唔好对路。因为当时其实未公布的，未有一个新闻媒体公布发生什么事，但我看到是整个九龙区塞晒车，所以我即刻转了入去新界，因为我自己可以控制我巡逻的路线，但我入到新界，咦，不对路， 连新界各个重要的叫做道公路口全部都塞死了。 嗯， 我就知道肯定 有大坛嘢 啦。所以真的很久冇试过有啲咁嘅即系情景啊，发生在香港啊。咁啊，当时咧其实警方都悬红50,000缉凶噶，咁同埋咧展开咧海陆空的攻势咧去缉凶啊。咁啊，简常可以讲下啦。其实佢哋当时咧喂又又用呢一个直升机啦，喺海岸嗰度盘旋啦，又要吓 水警啦， 因为著草咧 惊佢翻大陆， 系咯， 多数都系用大飞噶啦嗰阵时，咁啊，所以系最能够截到佢咧，都系会系远岸咯， 咁最后其实咧喺元朗咧揾到佢哋嗰个贼斗， 系 喺丰年路嗰度附近咧，咁就有贼斗。第一去到嘅时候咧，佢哋原来闻风先遁噶咯， 冇错， 系走得好快， 系啦，系咪都好容易收到呢啲？ 不是，其实因为当时他在做个逮捕过程的时候、其实他是、太早做了很多动作令到人家知道。 你说警方 警方做了，因为他要在最安全的情况下他才可以做逮捕工作。而最安全的情况就是疏散所有人。基本上整条路变成 死街，但那条当时在元朗的那条街是差不多去全个区最旺的其中一条街， 那度是丰年路，即是轻铁嗰个嗰条主要干道， 主要干道其实是平时是非常之咁多人行嚟行去， 可能啲贼落去买饭盒嘅时候，见到呢条街冇晒人嘅，可能有咩唔妥？ 啲铺头又全部落晒闸，成条街一个人都冇， 即系 sense 到有问题咯， 已经 sense 到有问题。 系，不过其实最后咧都捉到人嘅，都好快啦，系咪啊？即系拉咗系四个人是不是是咁就呢四个人呢都有少少相大家睇下嘅。我哋睇下嗰啲拉人嘅照片唔該下。咁呢就呢四个人呢其后呢就係、是、判咗乜嘢呢 死刑。 佢哋係拉咗去大陆嗰度槍毙嘅。係啦。咁但係佢呢一个係属于香港嘅一个劫案啦。咁佢係咪因为证明到佢喺内地嗰度去部署或者去商量呢單案件先可以喺嗰度审呢 不是的，因为要做一个引导的。啊、最初的时候可能未有引导。 嗯、但不是说要证明到他们有即很大部分的成分在内地那里去策划才在内地审的嘛，不是这样 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情况。 当时香港和大陆有引渡条例没的、 我们那时候都还有。 嗯 啊、我们那时候都有。 嗯、 但这件案是在 92年。 在国内审的。 是在国内还有是。 处决埋都在 国内。处决埋去内地、 因为好像他们是个国籍是内地、所以是不是这样将他们引导了回去呢、 我想都有这样的机会。 都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 他们不是。 因为他们所用的枪械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内地流落来 的。但是这几个人呢就刚才说拉四个了，那仲有一个去哪里呢、 仲有一个 就。这个人呢就被他呢。 起来了。 是咯。俾佢咧逍遙法外咗七年啊，去到99年咧，先至喺惠東咧拉咗佢啊。咁啊，結果呢單案咧就都叫做捉到真空啦， 係 啦。 嗰個香港人嚟喎，嗰個係係啊。 另外嗰個係咪啊？即係你講係個主腦， 係主腦， 主腦係香港人嚟嘅。 即係匿埋咗七年呢一個。 佢就喺內地嗰度生活啦，喺個惠東嗰度啦。咁啊，啲人拉到佢嘅時候咧，啲街坊話都唔相信呢個人咧。 佢喺係做嗰單咁嘅嘢。嗰度咧，其實係叫做隱姓埋名啦。 係。 那裡的人都說其實是一個好先生，因為他那個結婚婚生孩子， 是是很多這些即都你好，其實現在都很多流氓。 我又想知道最後這個在惠東有沒有引渡回來呢？ 這個我們要再查一查，這 個要再查一查， 是的，那我真的不 知道。如果我們根據剛才那個就有機會他是引渡回來，因為他是香港的居民，用回香港的法例和他犯案就用回香港的法例。 因為其實以我記憶中呢，內地有其實之前都有幾宗案呢是他們捉到跟住在上面審問，所以就他是香港人。 他看看你的具體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他行內地行大陸法的嘛。 我最後想講一點，就是剛才講過就有兩個人命的犧牲啦。咁另外有幾多少人傷咧？ 十九 個人傷，開咗 49 咁多發子彈啦。咁咧就一定要講講咧，就係當中咧頭先講到顧志達警員啦。其實咧真係好好玄妙嘅世界。佢當時咧就叫執翻身彩啦，因為佢話同 匪徒嗰個距離咧只係十尺嘅啫， 十尺 係啦，個窗口咧就對住佢十尺，即係隨時可以冇命嘅。咁、但係佢當時唔單止咧就執翻條命啊，同埋咧就建功啦，就好快攞到呢、這個。雞咩 紅 雞 城， 紅雞城，同埋咧就升職啦，就做咗呢、這個處長，警署署長，係、啦。但係咧後嚟咧，佢竟然咧就遇到嚴重嘅交通意外喎，佢、就冇咗只小腿喎、即係冇咗只小腿。咁 但係都裝到義肢啦，都 係啊。咁啊，即係令到我又諗起、啱啱喺康泰嗰、那個。嗰、那個陳咩？陳咩成？ 哦，你講緊係菲律賓人質事件。 後嚟咪話佢喺旺角嗰度又即係成架法拉利燒咗。 喂，佢就冇事嘅。 係啦，我知。 佢就係架法拉利燒著咗，唔知做乜。 係啦， 係啦。 咁啊，即係有啲人特別多災多難咁啊，係咪啊？即係咁啊，但係 嗱，又係玄學嚟嘅。 係啊，但係嗱，有樣嘢仲完啦。咁有一個警長咧，當時咧都係同呢單案有關嘅。咁佢咧亦都係將依一單案嗰啲。資料咧，佢全部係儲起曬嘅。咁佢即係喺佢人生裏面係一件好大嘅事啦。咁但係呢個警長咧，佢咧個名咧就叫做黃少鵬。 黃少鵬。 咁黃少鵬咧就點咧？佢喺零六年嘅時候咧， 俾我睇下。 係啦，識唔識啊？零六年嘅時候咧， 少鵬啊，識啊， 識佢啊， 識。 真係。 佢跑步死咗嘛？ 係啊係 啊。 咁黃少鵬咧就當年咧，佢係都係同呢單案佢有份即係參與啦。咁啊！但系咧，佢喺零六年嘅時候咧，因為咧，佢有個同袍就唔知係咪少精神病啊？咁咧就好似係撞啦，撞車埋山邊，跟住咧就逃之夭夭，唔見咗人。咁啊，警察就追捕佢咯，追捕佢。跟住咧，阿黃少鵬出去幫手嘅時候咧，就即係追捕嘅時候咧，就俾佢射傷咗，即係俾呢個人射傷咗。跟住咧都喺度醫緊噶啦，其實醫好咗噶啦。跟住佢咧就想跑步，就鍛鍊翻小腿肌肉。點不知咧就無端端跑跑下猝死咗， 哇！咁死神來了嗰啲故事， 係咯。 咁家屬後屘咧都就話好不滿啦，即係話警方嗰度咧就冇幫佢哋認真對待佢哋嘅要求啦，因為佢哋就想即係希望佢哋即係尤其阿黃太啦，就希望佢先生咧可以叫做咩咧喺浩源嗰度 浩源安葬， 係啦。咁但係即係處方嗰就話咧佢唔係英勇。喪生咁， 或者佢唔係因公殉職咯，當 執勤咯， 佢唔係執勤期間喪職。 嚇，咁當時佢哋就都有啲不滿嘅，咁所以我就話啊，咁都有即係兩名嘅即係警員啦，即係喺呢一單案啦嚇之後咧，即係雖然當時就可以僥倖啦，咁但係後嚟咧都係即係遇到即係一啲唔好嘅事啦咁樣。 好後生就佢過身 嘅，四十幾歲嘅啫。 係啊， 係啊，咁可能都係有啲邪啦，咁樣真係係咪咧？ 整定嘅有啲嘢。 整定。唯有講話整定咯，仲可以講啲乜？係啦，咁好啦，呢一度咧就我哋依單案咧講到咁上下啦，咁少少時間有幾分鐘啫，就即係同阿簡 Sir 傾下傾幾句啫。咁就因為咧唔關我事，其實有個叫阿 Sam 嘅朋友咧就叫我問你喺個節目度，咁我都要係咁依循例問下你。佢就話咧，即係最近有個機構就話搞嗰啲第三眼嗰啲訓練課程，係啦，咁就話點解即係有人話就話佢哋诈财啊，骗财啊嗰啲咁啦，佢就话点解阿师傅咧又会同呢间嘢有关嘅咧？咁样就话你创办，咁你不如澄清几句啦。 咁啊，创办咧一定唔系我教啦吓，咁因为呢啲系一啲右脑活动嘅嘢嚟嘅。咁你话右脑活动，我谂一啲好新嘅嘢嚟嘅。咁响好多我谂而家你喺网络上你都会睇到有啲。開啟重可體係可以令到有啲人嗰個右腦咧嗰個急應特別強，我都試過啦嚇，咁啊吸俾一啲嘢都係用個右腦啦嚇，咁其實咧係佢只不過你話蒙眼嗰啲嘢咧，只不過係一個訓練細路仔一個過程嚟嘅，其實同蒙眼咧就冇乜關係，只不過係用一個右腦咁啊，我嚟幫助佢哋嗰個創意啊，同埋嗰個創新的能力比較高，就不要令到它大了會鈣化，因為年老了就會鈣化。你說涉及欺詐，如果欺詐的話，我相信你不要說你上半年堂，那些小孩如果要經過整個課程，要上半年至九個月堂。你如果你欺詐，我沒有可能去第一個蒙眼，那第二個即是你的進階可以第一次呢教你即系点啊？叫做偷睇系嘛？系偷睇吓，即系你可以偷睇。咁跟住个进阶咧就系、 你更加可以學到點樣偷睇。咁你個進階去到個高級班咧，就係、是、學到更好點樣去偷睇，冇乜可能。係啦，即係冇乜可能咯。如果你話，如果你話依個係欺詐，你不如話玄學係欺詐。 嗯， 點解呢？因為玄學亦都係冇科學認證嘅，啱唔啱啊？你話睇風水幾多錢？咁如果你係要用商品嘅條例，咁你可以擔保人哋咩咧？好啦，你話要用玄學去、去 吹吉避 空，用玄學係啦，去吹吉避空或者去同你批命，你又可以保證人哋到乜嘢咧？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冇驗證咗出嚟嘅，係咪就係一個欺詐咧？ 係呢一個就係好值得商榷嘅。咁啊，阿 Sam Wong 啊，我做咗我要做嘅嘢啦嚇，師傅答咗噶啦嚇。咁啊，跟住唔好阻師傅啦，因為我知道你要去恐怖夜市。好，我踢埋佢，大家去睇啦。好啦，今日時間夠，拜拜，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号